白当初。

继续带你来分享到蔡健雅的作品，叫做《无底洞》。今天一个小时的那一家音乐先品到这里，希望你整个下午都有满满的正面的能量去工作和开车。我是苏宝，稍后再见。 原来的心是个无底洞，全世界。